大家好，今日7月22号望向編輯部，我是真 BC， 我是二德台阳， 我是加灿生， 仲有我 Raymond Wong， 我四个人今日齐 脚。好，今日讲啲乜？ 全海外波。 今日不如讲下芒果佬最中意嘅三个人啦，就系 孙大。 系喎，今日系好重要的日子喎， 萧生退休。 休我 咁 要呢度讲。 系啊，芒果佬佢最中意嘅三个人有老萧范，咁佢叫呢三个人咧做传媒三大捻人啊嘛。第一个就系萧若元，第二个就系黎智英，我话 黎智英 系啊，第三个咧就系 郑经翰， 系以前嘅老拍档郑经翰。 系啦，呢三条友，咁咧有两个咧就已经啊退下火线咯，好似肥佬黎咁样，佢都即系一周刊已经退下火线啦。咁啊，老萧直情话要退休添，咁啊冇最新消息听，咁啊即系有啲失落噶，对于我哋呢啲萧粉嚟讲系嘛？ 我系有少少失落嘅， 听嗰啲退休消息咯，系。 嗰啲麻麻地啊，我系成个读博士嘅过程咧，我都系听最新消息啊，唔系嗰啲叫咩啊？风萧萧啊，风也萧萧啊，逍遥游啊，我都系有听嘅。因为呢其实呢嗱佢係讲得啱嘅，佢成套嘢呢係对呢个逻辑思维十分有用，虽然佢自己都好多时候 double standards， 但係呢如果你係呀，如果你真係想喺呢个逻辑思维呀嗰啲，佢成萧生成日讲嘅 critical thinking， 想有进步呢，其实听佢节目係十分之有用嘅。同埋呢喺三大撚人当中呢，我是觉得他讲的是比较公道的，同埋是理性分析，同埋是传播知识是比其他两大撚人是多好多的。 是老萧的水准是三个人入面最高，平心而论他见到的东西讲的东西，即至少他在中国历史啊那一方面是很高，即是那个近代史那些，我觉得是完全，郑经翰是比较商业化一点啦。而且中意抢讲嘢啦，咁咯。 咁啊，肥佬咧，我哋都讲过啦。咁啊， 我就认为，老萧咧就个人咧系三个里边最公道，无论讲嘢做人都系好公道。系啊，我就认为，即系佢有啲污点嘅，即系喺佢近呢十年嚟讲，佢有啲污点。第一就系、是、即系为芒果佬背书啦。即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即是芒果佬他一直这个是老萧讲的，芒果佬他一直都是贵宾听乞儿。但是老萧他一直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没有讲出来的。 萧王之后先讲的。 是的，即是你反了面之后呢就先讲回个事实出来。那有很多人呢就结果就是因为信老萧而被老萧害了，某程度上就支持芒果佬。 包括我哋咧， 即系呢一样嘢，呢一样嘢，我觉得佢系近呢十年嚟最大嘅污点。 佢引咗佢入议会真系，其实佢引咗佢入议会都带咗个新嘅风气嘅，只不过但系就冇估到后尾佢就要。揽埋啲揽埋黄仁达上山，跟住先至决裂。 仲有朱亨啊，我哋都讲过啦，仲有朱亨流口仔， 嗰啲只不过属于 mini 人嚟嘅啫。好打击 系，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朱亨同流口仔都系有少少即系都有少少影响力嘅，因为佢我睇到啤梨晚报啊，实嗱南北系都系啦，南北系都系。在迷迷做过啦，咁其实我觉得啤梨漫步咧，喺一班好 mean 嘅人眼中咧，其实都系几受欢迎嘅。 因为网上嘅文化系好极端啊，即系点解？我认为点解即系 Barry Ma 嗰啲有 market 咧，就系佢网上嗰啲言论好偏激咯。咁即系嗰班好偏激嘅人，亦都系即系得罪啲港句，系即系佢哋系比较蠢啲嘅人。 系嘅。 是的，肯定啦，你醒的人怎么会这么偏激的， 是 同埋大家有冇睇呢个无敌神驹咪同阿秀姑啊，即系陈秀慧嗌交嘅？ 我睇咗。 即系我嘅嗱，点讲咧？好多人睇上去咧，就系、是、出咗一口气啦，即系对于啲反热狗人士系出咗一口气咧。但系咧，我社长好似有第二种谂法，就觉得无敌神驹系一个比无赖更无赖嘅人，系咪啊？ 我认为是的，他做的事是即是体现到芒果佬一样东西，就是他完全是没有原则的人，是有咁无耻得咁无耻，有咁贱格得咁贱格。最初你看那些灵童的质素，第一个土伯，其实又不是算是灵童，土伯即是都一起合作过，又即是芒果佬帮他背书。咁但系土伯个人其实个人系即系我听佢节目讲好多嘢咧，都系 reasonable 嘅。 系，咁 佢讲嘢 make sense 嘅。 系啊，佢讲嘢系 make sense 嘅。咁嗱，佢有一个 make sense 嘅人，跟住转到去任亮宪。我任亮宪都算系 make sense， 但系咧就有啲上头嗰种人， 有啲爆发力咯、啊，讲嘢 有啲爆发力，同埋有啲咸湿咯，即系就已经系衰过，已经系衰过土啦嗱。不断咁炒， 我觉得马草雷系有啲点讲浮夸，正确嚟讲系啦，浮夸。 咁梗系 佢系好似芒果佬讲嘢方式，突然之间即系铺垫到一个层次咁讲，即系最后尾一两句爆发力咧，好犀利。其实佢系大家可以记得立法会佢闹芒果佬嗰段咧，其实咧我真系睇咗以前芒果佬嘅影子喺人力喺社记，就喺呢下。慢慢咁铺陈出去之后，一下咁一票不投黄毓民，一票不投叶普成，真系呢几句咧，我睇到佢眼神咧，同当年芒果佬真系好似啊！ 佢就系得到个神吻咯，都系芒果佬嗰条肠出嚟嘅，所以就系、是、咁好啦。有第二个，咁你到第三个，第三个嗱，刘家雄唔计嘅，因为刘家雄咧，即系我而家开佢名啦，咁啊，但系佢唔系佢根本就唔系嗰类人嚟嘅。即唔係有一个 charismatic 嗰种爆发力 嗰啲人嚟嘅，唔係佢唔係嗰种人嚟嘅。咁 OK 啦，咁呢个唔好理佢啦。咁跟住就到盖达啦。咁盖达呢就係、是、去到一个层次呢，就係、是、比之前嗰两个呢都係差劣好多级嘅。 而且咁无耻。 係完全係无耻啦，同埋係可以话係半个老千仔嚟嘅。 係。 咁、我而家第即係佢哋嗰啲嘢大家都好清楚啦，唔好详细咁讲。咁但係跟住呢就去到呢个仇思达。基本上係一个网撚啦。即係我哋而家屌佢，跟住佢可能喺我哋个 page 呢又会有一大堆分身嚟捣乱嘅。不过唔紧要啦，我哋照讲佢啦。因为即係佢呢个人呢，你睇到佢嗰个行为同埋嗰个手法呢，係基本上係网上流民。就算他去到他改一首即是怎么说呢，他用无聊到呢去改一首歌去讲一下陈秀慧，去攻击陈秀慧的样貌。 陈二世嘛。 他好像叫陈秀慧定什么是陈 秀 慧是。即是不紧要，但是即是你这么你如果即是怎么说呢，你陈秀慧是什么先，即是盖达的老婆而已嘛。是吗，盖达就推了他出来顶。即是好像唐英年咁样拱咗我老婆出嚟顶。咁即係我认为我睇到側面睇到呢件事呢，就觉得盖达呢都係有福气嘅人。即係佢老婆呢啲咁嘅喇喳嘢都帮佢顶。即係都几神手到㗎啦，千祈唔好对唔住呢个陈秀慧呀。即係我呢个好苦口婆心咁样讲。咁受吓 喂，真系佢 受雇， 佢都几勇嗰种，冲出嚟同佢顶晒啲卵人。 其实就系食只热狗啫，真心讲阿仇思达做错咗咩啊？就系喺佢档口食热狗啫。 阿仇生又即系佢嗰个人嘅水平又即系明显地系 好好无聊嘅人嚟嘅， 系 佢买挑衅佢啊！ 佢比之前嗰三个人咧。我哋讲嗰三个人咧，都系差劣好多倍。 系， 咁即系你睇到一个芒果佬咧，佢基本上咧就系、是、人哋咧越做越好嘅，应该一个人。 即係又會有不斷嘅反思，好似老蕭咁樣啊，又整嗰啲邊緣回望啊，即係越講咧，個人應該係會越對有啲有唔同意見嘅人咧，係會包容一啲。但係芒果佬呢條友咧，就越做越退步去做人。即係就算連揾人去幫自己都好咧， 越嚟越垃圾， 都係越揾越垃圾嘅。 冇錯。 即係好似佢我点样讲呢，即系唔好讲，唔好得罪女性啦，即系芒果佬。但系佢即系佢老婆其实又系一个好好嘅女人嚟嘅，阿芒果佬。 系。 即系阿江金满，喂，如果冇江金满呢，啊，即系呢个江湖都系咁讲嘅，上面嘅传闻就系、是、芒果佬你收咗皮好耐啦。 系。 如果冇你老婆，但系芒果佬呢个人又系贱狗格嘅，即系都要背妻去偷食嘅。 嗱、啊，呢、這个好大镬噶，社长你咁讲，虽然我哋都觉得系噶，系嘅。 佢有啲二厂、三厂嗰啲嘅，即系仲多厂过你啊，真 B C。 嗱，你唔好咁讲啊，好多人听紧噶吓，你系 即系芒果佬佢咁样，即系佢个人咧系忘恩负义啦，可以好明显嘅睇到、其实 一个浅字啦。 黄杨达啊，帮佢做咗个 dirty job。即系冇功都有劳嘅，咁点解即系一反面就好似当佢人都唔系咧？咁另外一个恩人啊，老萧啊，唔使讲，老萧退休啦。以前嗰啲咩办事处开张嗰啲烧猪数，都系揾阿老萧嘅，直接 上市公司主席啊。佢人生唯一嘅功封就系做到个上市公司主席，即系叫做。个名最好听就上市公司主席都老萧俾嘅啫嘛， 系啊，咁呢、這个即系如果喺我嘅角度嚟讲，老萧系佢大恩人嚟噶， 系啊，冇错。 咁但系呢个人就当老萧好似十冤九仇咁咯，同埋喺上海街会址嗰单嘢啊，佢老婆喺老萧身上赚咗唔少钱噶，即系如果老萧 佢就第二个版本嘅。佢就第二个版本嘅，佢就话卖捻咗，佢分得好少钱嘅啫。佢就第二个版本嘅芒果佬，嗰间个系啦。 佢分得好少钱，因为佢出得好少钱嘛，所以佢咪分得好少钱咯。 哦， 有乜问题啫？吓，佢话分得好少钱，系因为佢本身出嘅钱系好少啊嘛。可能佢根本就冇出钱，可能佢老婆出大份添。即系如果系佢哋嗰个 family 嚟讲。咁佢老婆用一间公司嚟开嘅， 你啊，合乎佢一贯嘅性格啊。老实讲，如果佢系呢个黑衣嘅赌场黑衣嘅话， 贵宾厅 啊， 冇错， 贵宾都黑衣嘅， 系啊。但系佢嗱，其实咧，我又咁睇佢亦有佢嘅叫做能耐啦。你谂下，佢系即系叫做捞家仔咯。你咁讲，捞下，咁佢又捞到立法会议员啦，又捞到上市公司主席啦。咁其实咧，佢都有佢嘅功夫，即系佢都有佢嘅能力啦。不过都系啲点讲咧，唔好嘅咯。 其实传媒三大懒人咧，佢讲嘅传媒三大懒人咧，即系某程度上咧，三个人都系对佢系有少少恩惠嘅。即系老萧就好多，肥佬咧可能有少少，郑经汉都可能有少少，但系佢咧就系、是、可以完全唔理嘅。佢系觉得人哋对佢好系必然。即系我睇芒果佬就系我成日都警惕自己，因为芒果佬个人就系佢有系一个好好嘅人版，即系一个负面嘅教材，系即系人人都应该去 study 下呢条友嘅人格嘅，因为呢条友系完全冇人格。咁你亦都即系你如果去做一个研究啊，即系 Tony Choi 佢发明咗呢个芒果佬呢个称号啦，咁但系我系深入解剖同埋研究呢个芒果佬啊嘛。即系我用咗近五年嘅时间系深入研究佢。佢呢条友咧，即系系好有问题嘅个人，本身系好有问题，系好自卑，令到佢变到好自大，同埋佢系用一种唔系用帮会，佢真系帮会养大佢，但系佢系用一种咧古惑仔嘅形式去对待对佢好嘅人，即系佢出卖好多人，向华胜，佢系完全出卖向华胜。向华胜系当佢系兄弟咁样嘅，即系讲真啦，向家啲人咧，个个都当佢系乞衣嚟嘅，除咗系向华胜当佢系兄弟， 胜哥， 系啦，成个党嘅人嚟。系啊， 佢我觉得佢系咁，佢认为我出卖咗我个尊严，我胜过前胜过后，我出卖咗我个尊严嚟赖你，你应该要俾翻咁多着数我。我嘅 捞翻少少嘢得唔得啊？系啊，佢就系我， 但 当 你俾我，我就 得 啦。系 家产， 即系佢系呢种人， 都系研究。都是研究芒果佬好专业嘅。即其实我哋个团队呢，系成个团队都系研究芒果佬。 我就研究佢啲信徒，澳楼嘅信徒我都好专业嘅。上一集我哋都有讲过啦，之后呢我哋仲有好多嘢讲嘅。咁我哋呢咪出咗个特辑呢撑下黄碧云小姐嘅。但呢惹嚟好多攻击。大家觉得呢家产上次就冇录啊！家产，你觉得黄碧云小姐做得啱唔啱啊？呢件事即系通过嗰三即系叫做缩短时间，想快啲表决呢个36亿嘅预算案啊！家产，你觉得点啊？呢、這 个可以做得圆滑啲、虚伪啲，我就系咁讲。佢民主党不嬲咧，啲人都系即系 intention 系好好啊，那个系好好，即系话嗱。个大势就系话，如果你哋班友仔再咁搞落去咧，成日斗来斗去咧，其实每一次斗就会令到嗰个泛民啊，民主派嗰个威信堕啊，因为其实好多浅蓝啊嗰啲咧，就会觉得你班友仔又玩嘢，挂住玩政治得噶啦，咁样而家呢个局你都死梗噶啦，即系好多人系会咁样谂嘅，啊，咁你当系。放过我哋一次，即系好多中产啊，唔出声啊，嗰啲咧系好嬲嘅。咁黄碧云咁做系冇错嘅，不过佢做柒咗啫，我觉得系。 即系食相唔好睇啦。 食相唔好睇，佢个人不嬲都系咁噶，你见到佢成日做嘢都系戆居居噶啦。即系佢系有少少自己认为自己啱就去做啦，嗰只咧我行我素，即系不过又唔会理下个大局。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好浅蓝嘅人，不过佢入咗民主党啫。我系咁样睇嘅，佢系属于浅黄一族，好浅好浅好中间嗰一族。但系佢入咗民主党，你哋嗰班深黄嘅想夹佢啫嘛，所以咪指住佢系咁闹咯，成个局系咁啫。但系佢接吓，但系佢依镬嘢就搞到好难睇咯，民主党好难睇咯。 嗯 嗯，你话错、啊、我就听咗隔离台阿土嘅分析咧，佢就话咧啊，其实佢同阿家灿讲嘅都系差唔多，即系佢话嗱，因为咧阿票王咧，阿朱海迪咧就系继续系以呢、這个DQ 四 系啦，斗争为光，就话 DQ DQ 嗰几个人都未即系未沉冤得雪啦、啊，呢啲嘢咧应该全部唔俾佢过嘅，继续拉嘅。咁咧，但系另外一边厢咧，就系、是、好似呢个叶建源，当然系啦，系教界啦，咁当然系赞成啦。之后又黄碧云啦，又赞成，所以咧就俾阿土咧就话，咁样咧就感官就好唔好，因为咧民主派就感觉好似内斗啦，就是、一个咁小嘅议案就喺度内斗，加上咧建制派加埋把口话系咯，啲民主派都有人赞成，有人唔赞成，即系讲到好似啊，佢哋唔团结啦。即系食相系真系唔好睇嘅，同埋俾人感觉咧，啲民主派好柒啊！点解做呢件事之前唔商量一下，大家唔有个共识先再出嚟投票啊，先再出嚟喺度发言， 我觉得系好难。但我想你睇下而家嗰啲咁嘅黄之锋嗰啲，即系唔好话黄之锋，白票党肯坐低咩？你话坐低佢就话啊，你想藉住坐低搵大群人绑我，因为你哋黄色嗰边。即系浅黄嗰边嘅人系人数多过你深黄嗰边，佢哋讲咁你班友仔冇得听噶嘛，根本咁就打我咪索性唔讲。依样嘢你睇下散运嗰阵咪知咯，雨伞运动嗰阵嗰班友仔根本唔听你，嗰班僆仔唔听你讲噶，即使你系有人数多，佢都唔听你讲，基本上系一样。 所以佢哋本身即系我认为啦，阿朱海迪同。陈志全呢两个白票党，佢哋系唔尊重民主精神嘅， 系唔尊重。佢哋净系有搞自己个图。不过我讲阿老，我想而家想讲阿老萧落去，阿老萧嘅出现咧，其实就系扶植咗呢班人嘅声音啊。系 其实呢十几年嘅抗争年代系阿老萧带起出嚟噶嘛，但系而家老萧落咗嚟，即系好似一个时代终结，你呢班人就嚟要收皮。陈心如，我自己觉得个感觉系， 其实我认为老萧佢有一个更加大嘅问题，即系佢喺嗰个时间是嗰个时间咧，佢做呢样嘢带起一班呢啲以抗争为纲嘅人咧，我认为系冇问题嘅。但系而家个时间推移咗，即系咧，你再用翻过去六七年用呢啲以抗争为纲乜都反对嘅招数咧，而家系好蚀底。即系喺而家咁嘅状态之下，你系要时间去扳阵。即系我反而会认为黄碧云做嘅系 100% 系啱。即系就算你话你可能话对一个比较深红啲嘅人嚟讲，佢嘅食相系差，但系对一个浅黄嘅人嚟讲，你睇佢俾人做嘅嘢，佢完全冇错。即系对大部分人嚟讲，黄碧云做嘅嘢系冇问题，只系对人社重视嘅支持者或者同佢哋有关嘅人， 激进派咯。 系你点解咁食相咁难睇？即系好似分裂紧泛民，但系喺一个浅黄嘅人嘅角度去睇，佢唔会觉得系黄碧云分裂紧泛民，而系会觉得朱海迪同陈志全呢两条茂利喺度乱咁搞，即系搞逼到咧黄碧云要出手。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即系 我明， 喺唔同嘅人嘅角度去睇咧，即系黄碧云咧系有完全可能完全唔同嘅睇法嘅。即系我哋都鼓励一个多角度嘅讨论啦，当然系。咁你大部分市民系比较浅黄或者浅蓝嘅，即系因为薯片嗰、那个薯片粥嗰单嘢咧，你已经睇到就系其实佢系占咗大部分人。咁黄碧云做嘅嘢，其实反而可能会变相夹死朱海迪同埋陈志全，系嘛？有冇咁嘅情况？ 好难讲啊，因为嗱，我睇翻之前苹果啦，佢点报呢单嘢？一开始就话佢系过晒啦，极速过晒。咁佢即系咩意思呢？佢要咁样讲话，佢咁样话极速过晒就系佢会俾人一个感觉，就系佢系有心配合建制派去，有心配合建制派咯，变咗佢系。咁啲人就个观感佢系非常之差嘅，对佢嚟讲系。 但系其实我好有兴趣，苹果究竟系 stand 喺边一边？而家究竟佢系食于浅黄定系深黄？ 佢系 stand 喺一个最多 noise 嗰一边。总之用边一个角， 即系边个大声 多噪音出嚟，系啦。 民粹主义咯，其实苹果系最中意用呢点嘅。喺台湾啊，台湾更加犀利。香港我就觉得还可以，因为香港啲人就系识嘢少少嘅，真心讲吓。咁但系咧苹果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其实入边好多热狗嘅，所以苹果系应该系咧都系偏去深黄少少，我谂啊，即系喺呢单事上面，因为你睇佢嘅 exact wording 咧，都系好似系讽刺啊，我觉得系有少少讽刺意味，话哇你咁快俾佢过晒啊，唔系要拉布咩？唔系顶住佢嘅咩？咁样咯。 但系苹果咧嘅编采角度咧，一直都好可疑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好多时咧做嘅嘢咧，就系想舐，我唔知佢哋热狗啊本身，定系佢哋想舐热狗嗰边嗰啲人嘅支持。即系佢哋可能好多嘢都从一个好排外嘅本土嘅角度去报，譬如普通新闻都系佢用一个好本土派好狭隘嘅排外思想去嘲笑大陆人。咁佢喺呢一个 case 里面，会唔会佢亦都系知道嗰啲好狭隘思想嘅人，佢喺呢一个 case 上面，佢系唔会认同黄碧云所作所为，所以佢哋嗰个偏采立场就转移咗去一个嘲讽黄碧云嘅角度，去做，你睇翻其他报纸啊，即系明报嗰啲，即系比较传统中产人睇嘅报纸，佢哋唔会话黄碧云有问题嘅，即系我唔认为佢哋有讲黄碧云有问题。 所以 呢个撚人之一嘅苹果日报咧，我都系觉得挨嘅日子都系唔多，一年两年咁上下。同埋因为佢都系咁讲嘅，即系佢而家好混乱，我真系唔知佢每张报纸都有大概嘅stand 啦。但系苹果咧系睇真系好睇市场，即系嗱，好似呢期兴梁天琪咁，佢咪帮梁天琪做个专访咯。呢期兴杨岳桥咁，佢咪捧咯。朱海迪嘅时候，咁佢又继续捧咯，或者话佢捧出嚟啦。苹果早晨 系好叻嘅，或者因为佢想做泛民共主，所以佢乜人都捧。 系，首先捧咗堆，再睇下边个好咯。再捧， 或者可以咁讲，佢系想趁佢系喜欢乱，系啦，佢系想用乱嚟做佢嘅卖点。 但系好， 即系时局越乱，佢就会越好啊嘛。佢最好嗰阵就系时局最乱嗰阵。 占中， 可能喺占中，唔单止占中嘅之前，八九年文化之后佢咪起咯。我系咁睇啦，而家。 但你要睇翻样嘢就系，其实社会上边咧有好多真嘅议题，即系而家，譬如高铁嘅杨剑，苹果系。即是将个视线呢摆咗喺啲唔应该摆嘅地方，即我认为就係佢摆落黄碧云嗰度，用好即好我点讲本土嘅角度嘲笑佢啦。咁我唔认为系一个可取嘅角度囉。咁而家你一地两检嗰个方案就嚟揭盅啦。咁其实大部分嘅人应该系将嗰个你就算要拉布，你都将个焦点放喺呢啲嘢度。就唔系无啦啦整嗰啲即你整啲方案出嚟，整啲修正案出嚟，阻住一个真系有用嘅嘢去通过咯。 依样 要拉布嘅，你都要 依样系最便宜噶嘛？ 啱，最便宜用得好，真系啱。 依样系最便宜攞 noise 嘅方法啊嘛。而家嘅大局就系嗰班友知道自己讲衰啲，嗰班 DQ 嗰班知道自己就嚟冇晒 noise， 要更识讲衰啲，有少少似。垂死又唔可以话垂死挣扎嘅，最后一击啦吓，尽量攞最大嘅 noise 咯。 尤其是一票王咯，票王 系咯， 烧完就冇啦。 系啊系啊， 系啊。 票王呢个人佢真系，我觉得佢真系好有问题。之前佢叫人哋自己同地产商讲，咁其实我已经觉得呢个人咧系绝对唔值得支持。同埋今次喺呢个情况嘅 stance， 佢同陈志全两条友都系好离谱。因为你是次次都是尝试用一个小数去胁迫一个 人。是的。他们班人成日都用这招，基本上自从其实这件事是老萧提倡讲衰啲，我觉得是老萧。 1.93 也有讲过，他说什么多数人的不是少数人的暴力，他也有讲过这个 topic， 以前他蔡依门也有讲过。 是。 但我唔认为呢个做法喺而家呢个情况系适当咯，即系如果你可能讲两三年前 OK 嘅，即系大家都对民主派好失望，譬如话对民主党好失望，对公民党都系失望噶啦。咁嗰阵时做呢个嘢咧，你个反弹咧就会少好多。咁但系而家咁嘅情况，我唔认为，即系可能大家都接收资讯嘅来源都系网上啦。咩网上嗰啲人一定係比较偏激啲。咁佢哋就会觉得黄碧云呢个人样衰衰咁。即係都系做嘅嘢都系同建制派一 Q 样㗎啦。即係佢用一个立场，纯粹用一个立场嘅角度去睇一个人，就唔系去睇下究竟佢系做緊乜嘢实际嘅事去评价一个人。 可能同而家苹果班人嘅偏彩质素低咗有关。呢班人佢哋系比较点讲？我系原底好嗰班走咗噶啦嘛，走晒噶啦。而家用嗰班讲衰都系低少少噶嘛， 后生啲添咯，系后 生 应该 系。咁咪可能会系受到呢啲影响就比较偏激啲咯。 嗯，系啦，会啊。所以我哋批评苹果，佢有啲网友都留言，我哋系共产党打手啊。共产党的那些帮共产党讲嘢，都有网友咁样话我哋，因为我哋批评过肥佬咧同埋苹果嘛。 咁其实 我哋批评都正面咯，即系我认为，如果你连咁正面嘅批评都接受唔到咧，佢哋嗰啲有嗰种思想嘅人咧，只不过系共产党嘅另一个极端咯，即系点讲咧？即系好似嗰啲清关外嘅另一个极端。咁清关外嗰啲人就系、是、个个唔理你个人系乜嘢嘅，佢净系讲话你爱唔爱国嘅啫，个立场就系咁。咁而家喺即系点样讲咧？我系好失望的一样嘢就系，点解个社会会滋生到一啲咁嘅嘢出嚟咧？即系两边都滋生咗啲咁嘅嘢出嚟， 即系喺度撕裂咧。所谓即系我觉得系因为共产党嘅压迫，啲中间嗰批人就冇能力做向共产党 say， 即系成日都向共产党 say yes， 唔肯打咁边缘化嗰批人咪喐手，然之后就扯。扯烂咗你，而家其实都系个局都系咁，一批系左，但系一批系本土系右，咁上面共产党又嚟搞三九城，扯碎咗你。你我哋其实应该系要尽量谂办法壮大翻中间嗰条，即系好似而家美国啊，加拿大而家嗰个叫阿朱都点解兴起，就系佢话我系走中间路线，自由党系走中间路线。其实罪魁祸首，如果讲真一句，就是地产霸权与曾荫权，他们是中间路线最大，但是就被共产党亲手剥碎了。他们又黑，即是讲衰啲，上下其手的就 是。好，我们不如留下一节，今节就差不多了。 好。